针对最近网传紫菜是由塑料做成的视频，北京市食药监局称，最近三年北京抽检的紫菜合格率达到了98.9%，没有发现样本当中存在塑料制假的现象。塑料紫菜的说法并不靠谱，而业内人士也称，谣言或使紫菜加工业损失上亿元。最近浙江杭州余杭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女司机受伤倒地，后座上的男孩子也被摔落。执勤的交警王小璐抱起了男孩之后，立刻查看了伤情并轻拍安抚孩子。当时正值早高峰的时间，而指挥交通的王小璐也不得不一边抱着男孩一边疏导交通。很多网友看到了这张照片纷纷点赞，并且评论说这个熊抱给他满分。作为名满京城的文玩花鸟鱼虫市场，位于东南三环十里河桥南侧的十里河天骄文化城一直都是文玩爱好者的消遣好去处，但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十里河天骄文化城也将于三月正式闭市。 心每跳一下都嫌多，等爱如烟，等往事远，先看淡你我，再泰然自若，不肯犯过的错，是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把心要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也许爱是忘我，才能无视寂寞，无需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也无谓去猜，那天谁先发力再爱，随他自由走开，惊觉爱是无我，才能不怕寂寞，不靠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都不去依赖，明白其实伤心无碍，从此各自更精彩。是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怕心要碾碎的风波，理想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不是从此对爱轻易，只是揭晓他的底细，对所有过去借口不提，不至于我会去爱不留余地，依然分身毫无犹豫，笑与泪打成平手的回忆，

的姿态，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的血脉无所不在，排山倒海奔向所有的畅快，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的血脉无所不在。 我的话不多，不会讨好，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好，全世界想救都没解药，只有你给我微笑。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爱情不需要讨巧，这招只有你知道。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是这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爱情不需要讨巧，这招只有你知道。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是这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是这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在你左右，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欧洲脊柱协会声明称，手机脖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疾病。人的脑部大概重五公斤左右，前倾看手机常常会呈现60度角。由于物理杠杆的作用以及重力的作用，颈部的肌肉要承受25公斤以上的重量，长期如此会让颈部疼痛、僵硬、头疼，甚至出现手机脖。此时此刻，你正在低头刷手机吗？别再谋杀你的颈椎了，其实抬头看看风景，同样也很美的。 剃头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 心非谈好活力，靠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心碎，我相信爱情。

在对我说，说我保护他的梦，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走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环保部门此前预测，京津冀以及周边的地区从昨天开始了新一轮的污染过程，今天将会扩大到十余个城市。28号，北京的空气质量或将达到4到5级，也就是中到重度污染。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湖南的一组数据显示，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报告称，湖南15到59岁的育龄妇女一般的生育率已经连续的5年进行了下跌，2016年也是降到了近7年以来的最低值。报告提议应研究给予二孩生育者抚养补助。市统计局国统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比上一年末增长了2.4万人。除此之外，房价自去年的10月份开始也逐步的趋于稳定，12月新房的价格下降了0.1%。北京市公布了本期小客车指标的申请审核结果，本期个人普通车指标的中签比约为788:1。新能源汽车方面，个人的新能源汽车指标仅剩下了10672个。 阵阵海浪拍打在我心上，迎着风奔驰在金黄色的沙滩，随着海潮的去向，海天一线的景象，遥远地我梦盼望有海鸥一样的翅膀，飞向那宽广的天空，找寻我的方向。 阵阵海浪拍打在我心上，迎着风

在是二月初二，叫做龙抬头，有一个剪头发的习俗。那不知道昨天的你有没有剪头发呢？这春天到了，很多人都会萌生想剪短发的这个欲望。但是最近呢，也看到了美发专家的一个提醒，他们说发现剪短发是有黄金比例的，只要你的耳垂到下巴之间的垂直长度小于 2.25 英寸，也就是大约 5.7 厘米，你就很适合剪短发哦。那是不是回家可以拿尺子量一下自己耳垂到下巴的长度呢？如果合适的话，剪个短发换一种风格倒还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给你一首非常应景的好歌曲《短发》，很久没听过了，一起来听吧。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有多少人赶上了温拿五虎的时代？那是港乐方兴未艾的时候，谭咏麟、陈友、彭健新、叶志强以及钟镇涛五个男生组建了乐队，学着欧美乐队的路子，唱着国外的流行歌，连同当时本土味浓重的许冠杰，他们构建了香港最早的流行音乐框架。在乐队中人气最高的莫过于谭咏麟和钟镇涛。当时的钟镇涛阿逼哥白白嫩嫩的，是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跟谭咏麟比起来，两人绝对有一拼。混迹电影多年却没有混出成绩的阿弟哥转而攻入歌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伍佰的那一首《爱你一万年》其实是《让一切随风》的国语版，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钟镇涛。在80年代末，钟镇涛推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尤其是《听涛》那张专辑，除了有《让一切随风》风靡大街小巷之外，另一首《诚恳》还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这张专辑也一改他之前憨憨傻傻的形象，更多了几份成熟的男人味儿。1989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成为卡拉 OK 里的大热歌曲。小虫当年为钟镇涛写的这首歌，竟像是他日后生活的一个预言。后来的阿逼哥并没有过得很好，1988年他跟张小慧结婚，婚后一开始他们似乎过得还挺幸福，但是1996年张小慧投资炒房失败之后，事情就走向了下坡路。由于是借钱做生意，两人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危机。从耀眼的明星到落魄的路人，钟镇涛似乎是经历了一场噩梦。1999年，钟镇涛跟张小慧离婚了。历经坎坷的爱情才经得住考验，而也正是在那段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钟镇涛结识了范江素贞。12年，钟镇涛跟范江举行了婚礼，这场迟到的婚礼弥补了两人的遗憾。尽管婚礼上一些其他的话题常常抢了风头，但是对于一段真挚的爱情来说，这还是最值得祝福的。 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